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今晚咧要介绍嘅呢一本书咧，村上春树咧系一个推手啊，因为咧佢就话咧，如果要佢揀一本最受用嘅书咧，佢会毫不犹豫咁揀今晚我哋会介绍嘅呢一本咯。 系啊，咁真系好犀利嘅。我哋知村上春树好多粉丝啦，但系当村上春树自己都做粉丝嘅时候，究竟佢嘅偶像系边个咧？熟悉村上春树嘅人咧，应该会知道个答案啦。或者中意睇美国文学嘅人咧，都应该一定会接触过呢一本书噶。我哋咧讲紧嘅咧就系费兹杰罗 （Fitzgerald） 嘅名著《大亨小传》，英文名咧就叫《The Great Gatsby》。咁喺村上春树嘅小说里边啦，好多佢睇得起嘅人物咧，都会睇《大亨小传》嘅。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讲讲呢本美国嘅名著。 嗯，咁呢本书咧，当时出版嘅时间咧，其实嗰个回响啊，都唔系话咁大，即系个销量咧都系麻麻地，一度咧令到呢个 Fitzgerald 咧非常之失望，因为佢出尽全力咧。费煞思量去写呢本书嘅， 系啊 ，Fitzgerald 自己咧系一个都算好了解文化嘅名人界、名流界嘅一个人物啦。咁佢自己系好大嘅期望呢本书咧系可以令佢唔单止成为上流社会嘅一员啦，甚至乎一个著名嘅文化嘅大人物。佢目标系七万几本嘅，咁但系咧结果系卖到唔够二万本。不过话说回来啦，即系以今日嘅文学书嘅销量嚟讲，尤其是香港咧，唔够二万本系一个我哋唔知点样去理解嘅数字吓，即系已经系好多。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如果 Fitzgerald 希望以写作为生，甚至乎咧扬名立万嘅话咧，呢本书的确系令佢好失望嘅。甚至乎到佢晚年离世嘅时候，佢觉得自己系一个失败嘅小说家咧，好多人都认为同呢个《大亨小传》初时出版嘅时候唔成功咧系有关系嘅。不过呢个咧已经系二十年代嘅事啦吓，因为咧我觉得《大亨小传》出版嘅时候1925年啦，当时文学界咧。是好追慕一啲新嘅手法，所谓现代主义式嘅新嘅叙事方法啦，好多好抢眼嘅作品。咁但係呢，其实大亨小传呢，我觉得係几传统嘅某程度上。喺文字上呢，佢係好准确写实，亦都冇咩花巧，即係纯粹一个叙事，每一章去讲佢呢个主角人物嘅故事。咁但係呢，佢喺一个好简单嘅工具，我成日觉得佢就係好朴素嘅工具里面呢，佢做出咗非常精美的小说。所以他1925年出版的时候未必有很大的好评回响，但他同期的文友呢都有很多有眼光的人，即譬如说艾略特、啊、都是赞赏这本书的。不过就直至到二次大战之后，这本书才重新被大家肯定阅读，甚至乎成为现在美国文学教科书里面一定要讲的作品。还有呢，有人去选二十世纪里面最好的美国小说呢，大亨小传是第一名，要选二十世纪写得最好的英文小说呢，大亨小传就是第二名的。身后的即成就就非常之高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可以嚟讲讲呢本大亨小传究竟有啲乜嘢可以迷到村上春树啦，同埋咁多嘅读者，甚至乎有产生咗两部非常好嘅一个电影改编嘅。 咁如果大家有些少了解呢个 Fitzgerald 佢本身嘅经历嘅话呢，阅读呢本大亨小传嘅时候都唔难发现有佢嘅影子喺里面㗎。 是啊，好多人都会提到主角啦 ,Gatsby 啦，对于女主角 Daisy 嘅一往情深呢，同 Fitzgerald 自己对佢太太嗰种嘅迷恋呢係非常之相关嘅。咁而事实上我哋亦都不妨八卦一下呢一个 Fitzgerald 嘅样啦。如果你去网上搜寻佢嘅图片啦，佢绝对係一个可以做电影明星嘅好英俊嘅名流公子咁样嘅外貌。今日我哋睇大亨小传嘅时候呢，会令人更加投入啦，觉得作者的生命咧，同呢个小说咧系有一种好密切纠缠嘅关系嘅。 咁有评论家就认为咧 ，Fitzgerald 咧，其实佢嘅生活咧好 糜烂啊，即系有啲自暴自弃嘅倾向，因为佢有酗酒嘅呢一个问题啦，咁先至会令到佢短寿，白白浪费咗生命。但系就正正因为咁样，佢先至能够有更深嘅体会咧，写出属于美国嗰个年代嘅呢一个作品。 系啊，纸醉金迷嘅生活究竟有几吸引吓，或者系有几残酷咧，都系喺大亨小传里边我哋可以见到嘅。不过关于 Fitzgerald 嘅生平咧，我觉得有另一样又值得讲下嘅，就系、是、都唔系几公平啊！即系大家话佢生活糜烂，但系后边咧总系有一句咧就系话。都是紅顏禍水啊，就是他的太太即、就是 Zelda, 即、就是令到他呢是要不断去搵钱啊，或者好努力咁样打入呢个上流社会里面啊，而即有好多嘅失落啊。我哋而家睇返呢一本小说啦，佢的确系写出咗一个典型嘅美国梦啊，喺二十年代呢究竟系咩一回事。我头先讲过啦，佢嘅文字或者叙事手法冇咩好神奇啊，哇时空穿梭啊，或者系一啲好特别嘅叙事嘅方法。佢只系写一个虚构嘅喺 Long Island 长岛上面嘅一个城市，有呢个东蛋同西蛋两个地方啦， West Egg, East Egg 咁样好得意嘅名。东边呢就系、是、代表住贵族阶层啦，上流社会以家族啊血统啊，财富去巩固自己嘅权力嘅呢一种。咁而西旦呢个地方咧，就系、是、新兴嘅一个区域，系一啲暴发户啦，好短时间赚到好多钱，努力咁样咧，希望改变自己，甚至乎咧趋向呢一个东岸嗰边咧嘅社会地位嘅。咁呢一个东西两边嘅分割，咁我哋当然会联想到即系美国所谓东岸同西岸地区嘅人嘅性格都系好相似啦。西岸嘅嗰种开发嘅精神啊，乐观主义啊，都是二十年代的一个事实嚟嘅。而在东旦和西旦两个地区之间咧，有一个灰蒙蒙的地方，就是成日都灰尘满布、荒地咁样嘅地方咧，好多工业废料咧就系摆喺嗰度嘅。咁就系连接住东旦和西旦嘅一个地方。咁呢个地方就开咗间车房。咁呢个车房咧嘅主人咧，同 Daisy 嘅丈夫好有关系嘅，象征住所有嘅低下阶层，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边被牺牲嘅，即系一个代价嘅一层客。咁而呢个地方咧，就系、是、有一个好大嘅广告板嘅。咁呢个广告板咧，就系、是、一个眼科医生嘅广告，有一对好大嘅眼睛咧，画咗喺上边。咁、那个意思系乜嘢咧？就小说里边一次都冇解释嘅。咁但系小说好多好重要嘅场景啊，即系人嘅生死啊等等咧，都系喺呢个广告板之下发生嘅。咁所以我哋好简单去睇咧，《大亨小传》呢本书咧，佢其实。淨係嗰個地理環境或者係個場景嘅描寫咧，已經有好多嘅文學性嘅象徵喺度，俾我哋一個藍圖去睇呢啲人之間嘅關係啊、階級啊嘅故事。咁另一個好有意思嚇，亦都好重要嘅手法咧，就係佢個故事嚇。我哋話除咗係說什麼，仲要睇佢怎麼說啦。《大亨小傳》嘅故事咧，就唔係由 Gatsby 自己所講，亦都唔係一個全知識嘅方法嚇去講曬出嚟，而係由 Gatsby 嘅鄰居一个叫做 Nick Carraway 尼克啦所讲出嚟嘅。咁 Nick 系一个咩人呢？咁佢又住喺西旦嗰边啦，即系暴发户区，因为佢都系一个由中西部移到去纽约金融区工作嘅人。但系咧，佢家庭出身其实系好好嘅，所以佢咧同西旦嘅人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咧，就系、是、佢有一个好有钱尊贵嘅亲戚，佢嘅表妹咧 Daisy 咧就系、是、住喺东旦嗰边。咁而 Daisy 嘅丈夫啦，更加咧就系同 Nick 咧都系耶鲁嘅旧生，咁耶鲁大学嘅一个咁样嘅尊贵嘅阶级。咁所以 Nick 咧就好似介乎两个世界之间，咁系一个最适合嘅叙事者。咁更加重要嘅咧就系佢对于 Gatsby 嘅事咧吓，佢可以用一个好包容嘅态度咧，一直喺一个旁观嘅角度咧去叙述呢个故事。咁我哋嘅读者都会好庆幸有一个咁适当嘅叙事者啦。咁喺呢本书里边咧，一开始就系阿 Nick 嘅声音。咁啊，虽然本书叫做《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 但系 Gatsby 咧要去到第三章先至真正。出场的，而 Nick 出场的时候，他第一句就是说，我爸爸经常教我， 不要用自己的眼光去评价人家，妄下判断，因为呢这样我会遗失了或者是损失了很多真相或者我应该知道的事。那我言之他是可以放低自己很多的成见，冷眼地去看东蛋和西蛋两个地区的人。第一章啦，就是讲到 Nick 话佢要讲返 Gatsby 嘅故事啦，咁有少少回忆咁样嘅语气。先讲佢去 Daisy 嘅屋企，呢个当然系东蛋地区一个非常显赫嘅一个大宅啦。听到佢表妹夫布肯南好多种族歧视嘅言论啦，话佢最近睇咗本书，就话呢啲有色人种呢开始新兴崛起啦，咁我哋要防止呀，一听就知佢好保守嘅人。另外呢喺席间呢佢哋就介绍咗个女仔俾 Nick 识，咁就叫 Jordan。咁呢个叫佐丹的女子啦，个职业都好有型啊，咁就是一个高尔夫球的运动选手嚟嘅吓，咁甚至乎赢过好多大赛啦。咁但系咧，佢亦都毫不介意咁样啦，俾阿 Nick 知道咧，佢曾经喺一个高尔夫球嘅比赛里边咧作弊嘅。Jordan 呢个角色其实我几中意嘅吓，佢好多变数吓，即系话令到阿 Nick 咧亦都有啲反省吓。当佢一路写阿 Gatsby 点样深深咁迷恋 Daisy 嘅时候咧，阿 Nick 呢个叙事者自己咧，其实佢都俾一种美国新女性或者系即系新兴嘅有钱嘅阶层啊，任作任为嘅吓，即系呢一种嘅女性咧所吸引，佢自己都会有一种深嘅感受。咁而且亦都喺呢一餐其实唔系好愉快嘅饭局啦，佢已经知道咗佢嘅表妹夫啊布肯南咧系有一个情妇嘅，而且咧系人所共知。咁所以可见东蛋地区嘅人吓，虽然好有钱，但系非常唔开心啦。即使系 Jordan 呢个新女性，佢嘅道德其实可能都未必系好好嘅吓，因为佢会比赛高尔夫球嘅时候作弊。好啦，咁喺呢个第一章嘅最后咧就有一个片段嘅吓，就话呢个 Nick 翻屋企嘅时候见到佢嘅邻居 Gatsby 咯。呢个 Gatsby 咧就系一个成日喺屋企开 party 嘅人吓，咁但系嗰晚咧见到佢就非常寂寞，一个人咧企喺个水边望住对岸嘅吓一盏绿色嘅小嘅灯啦。甚至乎咧，好奇怪地慢慢伸长自己嘅双手咧，好似想去触摸对岸嘅呢盏绿色嘅灯。Nick 呢个时候唔知嗰盏绿色灯系咩地方或者代表乜嘢，咁但系就留低咗一个印象啦。咁然后咧，第二章就讲到 Nick 咧同埋佢嘅表妹夫啦一齐去纽约嘅经验嘅。表妹夫布肯南咧开车经过嗰个头先我哋讲嘅灰色嘅废料嘅地方啦，咁就有间车房，那个车房老板叫 Wilson。而佢太太咧就叫做 Martle。呢个布肯南咧去到呢个车房嘅时候咧，就对呢个 Wilson 好唔客气咁样啊，即系单打讽刺啦，再命令啊 Martle 咧就跟佢哋一齐去纽约。咁我一睇就觉得呢个 Wilson 好似冇乜嘢做丈夫嘅尊严啦。咁但系呢个 Martle 就好中意呢个布肯南嘅。去到纽约之后咧，原来先发现咧呢个布肯南咧喺纽约咧有一间金屋俾佢同埋佢呢个情妇 Martle 咧一齐嘅。咁而喺呢间屋里边咧。嗰日佢仲邀请埋 Nick 啦，一齐咧系开咗一个派对。咁喺派对上面咧，个个人都系疯狂咁饮醉咗。咁而 Nick 亦都见到好多佢自己唔愿意见到嘅所谓嘅呢啲东岸上流社会嘅人啦，其实好腐败、糜烂嘅一面。中间仲有阿马图啦，就系同阿布肯南咧有啲争执，关于 Daisy 噶呢个情妇咧，最后仲被呢个布肯南打咗一下，即系打到个鼻断咗噶嘛。我哋见到布肯南就绝对唔系一个好嘅人啦。咁但系佢嗰种男性化或者系非常之野蛮嘅地方啦，我哋都会见到。咁啊 ，Nick 咧最后咧坐咗一个清晨四点嘅火车翻去长岛。咁而喺头先嗰个纸醉金迷嘅派对里边咧，人人都开始传闻啊，呢个 Gatsby 系边个啊？咁有好多奇怪嘅传闻，包括就系话佢曾经系一个德国嘅将军嘅后人啊，或者系讲好多佢发迹嘅传闻， 杀过好多人啦、 啊，系啦，好多即系好夸张嘅传闻啦。但系咧，阿 Nick 都系唔知道究竟佢系一个点嘅人。咁啊，第三章咧就讲到呢个 Gatsby 咯，有一日写咗个邀请卡就俾阿 Nick， 就话请佢去佢屋企开一个 party。咁而喺 party 里边咧，佢又遇到呢一个高尔夫球手 Jordan 啦，听到更多关于 Gatsby 嘅奇闻啦，包括佢读过牛津啊、杀过人啊，或者系好多法迹嘅背景啊。咁而喺 Gatsby 嘅屋企咧，见到一个好奇怪嘅老头子吓，好似猫头鹰咁样喺度睇入 Gatsby 屋企啲书，咁佢讲咗一句就话啊，好奇怪，呢啲书咧唔似得嗰啲一般有钱人嘅屋企咁样咧，系假嘅书学嘅装饰，而系真嘅书嚟嘅。不过我亦都肯定嗰啲书咧，佢冇睇过。咁呢个细节咧，我觉得可以再一次铺排 Gatsby 系一个点样既真又假嘅人，即系话嗰啲书系真嘅，但系佢又 扮睇過，始終都係有假嘅成分。咁 Gatsby 就係一個點樣真真假假混合嘅人啦。咁最後咧，佢就出場啦，同呢個 Jordan 同埋 Nick 見面啦，甚至乎喺佢哋走之前咧，約阿 Jordan 密談，顯示咧其實 Gatsby 對於 Nick 同 Jordan 嘅背景咧係有啲興趣，但我哋仍然都唔知佢嘅目的係乜嘢噶。咁咧去到第四章啦，咁 Gatsby 咧就约阿 Nick 咧去纽约食饭，咁啊开住架跑车嘅时候咧，就一边讲佢自己嗰啲经历啦，包括传闻里边嘅喺牛津读过书啊，去咗一啲好偏远嘅地方嗰度打一啲好大嘅猎物啊，喺一战嘅时候咧攞过一啲勋章啊，但阿 Nick 咧一路听咧都觉得唔系好对路嘅，唉，觉得咧好似有啲唔真实嘅感觉。咁但系咧讲完嘅时候啊 ，Gatsby 又好自然咁攞啲相俾佢睇下，就系话呢啲咪系我喺牛津玩 cricket 嘅时候。有嗰啲相咯，或者系捕猎过嘅猎物，就喺嗰啲冇 P 图嘅时代啦吓。咁呢个就已经可以好似证实咗佢有部分嘅真实。咁 同埋有个勋章啊嘛， 系啦系，仲有个勋章俾佢睇到。咁但系 Gatsby 呢个真真假假嘅人到底系点咧吓？最后就喺餐厅里边咧吓 ，Nick 终于知道一二啦。咁喺餐厅里边咧，佢介绍咗一个朋友俾阿 Nick 识嘅吓，咁就系话佢负责佢打理佢嘅生意啦。咁但系阿 Nick 咧觉得咧，佢应该系同一啲唔见得光嘅地下事业有关嘅，咁而当时咧嘅美国咧系一个禁酒嘅背景啦，咁所以就好多人会走私啲酒嘅，贩卖私酒咧当然一个唔光彩嘅赚钱方法啦，咁但系佢怀疑咧 Gatsby 咧系参与呢啲嘅活动嘅。喺呢个午餐之后啦，阿 Nick 咧就去见阿 Jordan 啦，咁阿 Jordan 就话俾佢听琴晚究竟 Gatsby 同佢讲乜，咁原来咧 Gatsby 咧系识得阿 Nick 嘅表妹 Daisy 噶，甚至乎咧佢哋曾经系初恋情人嚟嘅，咁但系后来 Gatsby 去咗打仗啦，阿 Daisy 咧就冇等到佢，咁就同佢而家嘅表妹夫结咗婚啦。咁所以 Gatsby 咧就一路都希望旧梦重温，见翻阿 Daisy， 希望可以约佢啦。咁但系点解佢唔自己约咧？佢又好怕 Daisy 会拒绝，所以佢就建议可唔可以透过 Nick 去约佢表妹嚟饮茶啦。好啦，咁然后咧就系第五章 ，Gatsby 咧终于见到阿 Nick， 咁就正式提出个要求啦，希望借佢嘅地方同佢嘅表妹 Daisy 饮茶。咁阿 Nick 都好乐意啊，咁 Gatsby 仲希望有啲回报俾佢，就话其实我都有啲生意嘅，你有兴趣嘅话，我可以介绍你。咁但系 Nick 咧有少少唔开心，其实帮佢咧唔系为咗呢啲利益噶。最后啦。当日见面啦，好可惜咧，就一个大雨天吓，落住滂沱大雨。咁啊 ，Gatsby 已经非常之紧张啦，不断喺度布置阿 Nick 嘅屋企啊，希望呢个完美嘅重逢啦。终于等到阿 Daisy 嚟嘅时候啦，想带佢表妹去见呢个 Gatsby 咧，间客厅又冇咗人。咁原来 Gatsby 咧一个转头咧就转咗出去屋外边，太紧张吓，咁样先至翻翻嚟。但系咧好快吓，即系呢个好似好尴尬吓，或者系阿 Gatsby 好笨手笨脚打烂咗阿 Nick 屋企嘅钟吓，咁样呢个嘅会面咧好。快就冇晒事啦，而且天气都雨过天青。Daisy 同埋阿 Gatsby 咧，大家好开心咁样倾翻以前嘅事啊。咁然后 Gatsby 咧仲请阿 Daisy 过去佢自己嘅大宅嗰度啦参观啦。咁阿 Daisy 虽然佢自己都系非常之有钱嘅人，但系见到 Gatsby 呢个穷奢极侈嘅大宅咧，都觉得非常之震撼。仲有一个情节 ，Gatsby 就系向佢展示好多好昂贵嘅英国订制嘅恤衫啦，非常非常之多。咁而 Daisy 咧就喺呢啲恤衫堆里边咧，突然间喊咗出嚟。佢講咗句，因為佢哋真係好靚。咁呢個其實我好似有啲怪嚇，即係點解佢會為咗啲恤衫而喊咧？唔係為咗佢哋嘅重逢嘅感情而流眼淚咧？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係、呢個浮華係咩回事 ？Daisy 呢個角色嘅膚淺，我哋都可以喺呢度睇到啊。佢唔係見到 Gatsby 而流淚，而係見到你而家有咁好嘅生活，而呢啲生活真係好迷人啊，咁樣而去流淚。咁啊，去到第六章啦。第六章急转直下咧，就系 Gatsby 唔再开所有嘅派对，亦都炒晒所有嘅工人，将所有时间咧留俾 Daisy， 因为佢之前发狂咁样开派对嘅目的咧已经达到咗，佢只系希望吸引 Daisy 留意吓，可以同佢见翻面。咁但系咧呢段啊，因为系透过 Nick 嘅角度去睇噶啦吓，所以我哋一啲都唔知道 Gatsby 同 Daisy 究竟佢哋嘅幽会细节系乜嘢，或者系佢哋做咗啲乜嘢，而且亦都呢个空白咧系俾我哋一种同。Gatsby 有同感嘅吓，就系、佢可能亦 都睇唔穿佢同 Daisy 嘅命运最终系点。呢一章咧，仲讲到咧吓，就系佢第一次会见到阿 Daisy 同埋佢嘅丈夫布肯南，因为佢请咗佢哋咧嚟佢嘅屋企嗰个派对。咁但系呢个布肯南咧，非常不以为然啊吓，对于呢啲咁庸俗嘅暴发户式嘅财富咧，系非常之不耻，甚至乎咧，经常喺 Daisy 面前咧有意无意咁讲啦，其实 Gatsby 嘅钱咧系非常之唔光明正大得翻嚟嘅吓。Daisy 就多番去辩解话唔系啊，其实佢开连锁药房赚好多钱，咁但系佢自己都知道一个好无力嘅反驳。咁关于 Gatsby 嘅身世咧，喺第六章亦都有一个比较清晰嘅一个描述啦吓，咁就讲啊 Gatsby 接受一啲访问嘅时候咧，阿 Nick 知道佢嘅一啲过去，咁佢过去点解会咁中意 Daisy， 而且为同佢重逢咧而做咁多嘅嘢咧？我哋可以有好多嘅答案，但系喺 Gatsby 嘅心目中咧，可能只系一个好简单嘅情景，就令到佢整个人都会改变。呢个咧就系《大亨小传》里边咧一个好著名嘅选段，就系佢同 Daisy 嘅一个深情嘅秋天晚上嘅一个初吻。咁我哋不如嚟先听听呢个片段啦。 当黛西苍白的脸孔凑上来和他接近时，他觉得他的心越跳越快。他知道他一跟这个女孩子亲吻，把自己无可形容的远景寄托在他短暂的呼吸上，他的意志就再也不会无拘无束地驰骋太空。因此他悬崖勒马，稍一迟疑，以便倾听他那已经注定在星球之间的命运。然后他终于和她亲吻，一经她嘴唇的接触，她就像一朵含苞的花，为她一反一反的开放，而她也就脱胎换骨，从此变成另外一个人。听了她这番追溯，虽然觉得她太过多情，我感到忽忽若有所失，似乎很久以前听过的一段不可捉摸的音节，几句片段的歌词，我一时张口要言语，但又像哑巴一样，嘴唇动弹而出来的只有惊叹的气息。我所要说的，我几乎记取的，终于停留在无言的境界中，永远不能表达。 啱啱听过咧，有美国作家 Fitzgerald 啊，费茨杰罗嘅作品啊，《大亨小传》嘅选段啊，咁好多咧睇过《大亨小传》嘅朋友咧，都话好喜欢咧主角 Gatsby 咧，佢对于呢一段咧逝去嘅爱情嘅追求咧，嗰种纯粹嘅心咧，系非常非常之喜欢嘅。 系啊，呢种纯粹咧，你有两个角度去讲，一个咧就系佢真系为咗 Daisy， 佢可以放弃所有嘅嘢，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嘅纯粹咧。佢究竟鍾意 Daisy 啲乜嘢呢？其实读者同埋 Gatsby 自己呢可能都讲唔清楚㗎。咁因此呢先至有一个文学嘅空间俾我哋去想象呢，其实 Daisy 背后所象征住嘅系乜嘢呢？亦即系我哋头先节目开始嘅时候讲 ,Daisy 呢系代表住一种美国梦㗎。小说里面都讲啦，佢嘅笑声呢听起上嚟好似 money， 就系钱。咁佢嘅华丽啦，佢嘅美啦，佢嘅名声啦，或者系好多人嘅追求啦。咁呢啲嘅名利同埋华丽咧，都系 Daisy 所代表嘅美国梦，大家想得到嘅嘢。所以我哋头先听到嘅呢个《大亨小传》里边嘅一个选段，喺一个深秋嘅夜晚里边，当年未嫁嘅 Daisy 咧，同阿 Gatsby 嘅呢个深情嘅一吻咧，佢写嘅唔单止好似啲爱情小说嘅浪漫嘅一个接吻嘅场景啦，其实佢用咗好多夸张嘅，或者系喺一个接吻以外嘅象征性嘅描述嘅，譬如话。佢唔单止系心跳加快啊呢啲嘅描述啦，仲话咧 Gatsby 觉得有一种无可形容嘅远景咧，系寄托咗喺佢短暂嘅呼吸嗰度，即系话当佢同呢个 Daisy 接吻嘅时候，觉得佢好似成个将来都摆咗喺上边，咁而佢嘅意志啦，同埋佢嘅命运咧，都喺晒 Daisy 嘅身上。最后啦，当呢一个接吻真系发生嘅时候咧，佢觉得 Daisy 真系人如其名，好似一朵花咁样啦，一反一反咁样盛放啦，而 Gatsby 咧。亦都喺呢一刻咧脱胎换骨，成为咗另一个人。佢英文原著咧系用咗 incarnation 呢个字啊，即系一般我哋话好似由人变成神咁样嘅一种升华嘅转变啦。咁而 Gatsby 嘅转变就系佢从此要立定心意咧，向住呢个由 Daisy 所代表嘅美国梦咧，不断咁样去追逐啦。 好啦，咁就嚟到第七章喇喎。咁第七章呢终于都嚟到一个叫做悭牌嘅环节喇喎。其实都几肉紧嘅呢一部分。 係啊， Gatsby 同埋 Daisy 嘅关系啦，究竟点样喺流言蜚语里面再发展落去，同埋佢嘅丈夫布肯南有乜嘢嘅反应呢？呢、这个情节呢佢就发生咗一个大热天，全年里面最热嘅一日。大亨少传嘅所有天气呢都系用得好好嘅。头先讲话 Gatsby 同 Daisy重逢就是落大雨，然后雨过天青啦。今次呢就是一个好热好热的夏天。阿 Nick 呢初时去 Daisy 家吃饭，冇留意到啦，原来 Gatsby 都喺度。咁原来 Gatsby 呢就应邀就去咗佢哋屋企吃饭啦。咁当然就有阿 Daisy 嘅丈夫啦，同埋 Jordan 都喺度。咁然后 Daisy 呢突然间建议就话，不如大家开车去纽约搵一间酒店去玩一下啦。咁去到呢个纽约嘅酒店嘅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好尴尬个气氛。咁而且佢的丈夫布肯南不断在查问 Gatsby 的过往，对他有很多的挑剔和怀疑。 Nick 作为 Gatsby 的朋友看着 Gatsby 苦苦地应对，而最后就是这个大摊牌的情节。 Gatsby 终于忍不住，他希望 Daisy 在众人面前去承认他一直都是爱他，而且没有爱过他的丈夫。 Daisy 承认他爱 Gatsby 不是那么难的，但是要他承认从来没有爱过他丈夫呢， Daisy 有些困难。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浮华的生活呢，他丈夫所代表的那种权力和财富都是 Daisy 深深地真正地喜欢的。加上他的丈夫就咄咄逼人地去问他，难道你真的没有爱过我？即是在我们去夏威夷度假的时候，我将你抱起走过那些水的时候，我们这些历史呢其他人都不可以取代的。完全呢将 Gatsby 击败了，而 Daisy 亦都崩溃，没办法面对。最后她怎样显示自己的胜利呢？她这个丈夫甚至乎不介意 Daisy 坐回 Gatsby 的车回家，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在这个回家的过程之中出了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大眼睛下面的广告牌。 Nick 发现原来之前 Daisy 和 Gatsby 坐那架车撞到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好就是 Daisy 的丈夫的情妇，车房老板的太太啦，阿马图就撞死咗佢。好多警察喺度调查啦，咁阿 Nick 咧就翻到去 Daisy 嘅屋企，见到 Gatsby 咧就匿咗喺个草丛嗰度。咁佢就问点解你喺度？咁然后 Gatsby 就话：我好惊布肯南会对阿 Daisy 不利，所以我要肯定 Daisy 嘅安全，我一路喺佢窗嗰度咧睇住佢安全，我先至走。但是其实 Nick 呢眼中呢就非常心水清，他知道他的表妹根本和他丈夫一啲事都冇，大家呢仲好冷静咁样食緊一啲炸鸡嘅晚餐。其实呢个嘅落差已经好明显，就係 Gatsby 以为Daisy 仲有希望会离开佢丈夫跟佢啦，但 Daisy 其实已经完全重返返佢自己嘅无忧无虑嘅生活之中。咁而且呢 ,Gatsby 呢亦都话咗俾阿 Nick 听啦，其实撞到人开车嗰个呢係 Daisy， 不过佢会完全冇反悔咁样呢将一切罪名去承担。去到第八章啦， Gatsby 呢结果係等到凌晨先至返屋企。虽然话寻日係好热好热嘅夏天，咁但一转眼呢秋天就已经到喇喎。佢屋企里面嘅园丁呢就同阿 Gatsby 讲话，不如我哋个泳池放咗啲水啦，如果唔係啲落叶呢跌晒落嚟呢就好难清理。咁但係 Gatsby 呢就话想再游多一次水先。咁然后阿 Nick 呢另一方面呢心神不定咁样返工，佢觉得有啲事将会发生。最后佢赶咗去 Gatsby 嘅屋企啦，就发现呢Gatsby 呢已经系伏尸咗喺个泳池度。原来呢一个布肯南嘅情妇嘅丈夫 Wilson 呢误以为呢 Gatsby 呢系佢太太嘅情夫啦，甚至乎喺车房嗰度见到嗰架 Gatsby 嘅车啦，咁佢就好肯定呢佢系杀咗佢太太，所以佢要报复，咁就开枪射杀咗喺泳池里面嘅 Gatsby， 同埋再自杀。呢一个选段啦虽然系大结局啦，咁但系都有好细致嘅文学嘅手法喺里面。譬如话嗰个泳池嘅象征就係夏天已经过去咗，所有人都话呢个泳池唔需要啦，秋天已经嚟，但係 Gatsby 呢仍然想留住呢个夏天嘅回忆，叫唔好放泳池嘅水住，咁嗰种最后嘅挽留嘅心啦。故事呢就唔喺呢度结束，因为呢个真係一个杰作。本来如果做戏嘅话呢度绝对可以结束㗎啦。咁但係呢佢第九章仲有一个尾巴，而呢个尾巴呢真真正正係讲出呢个浮华嘅残酷之处。咁就係点样收获 啦件事。Gatsby 係有一個喪禮，但係以前去佢 party 所有嘅好熱鬧嘅好多嘅人呢，一個都冇出席，包括佢最熟嘅生意上面嘅朋友啦，或者佢屋企裏面嘅管家啦，都冇出席，只有 Gatsby 嘅親生爸爸。咁佢爸爸亦都冇諗過個仔有咁大嘅財富，咁但係最後呢亦都係死於非命。呢、這個喺 Nick 嘅眼中啦，所有人都係非常之冷漠，無論係即係呢個東蛋嘅人定西蛋嘅人，或者係佢嘅表妹 Daisy 已經同佢嘅丈夫重修舊好啦，或者係不辭而別，佢哋甚至乎冇留低嘅地址咧，就離開咗呢個地方。咁所以兩年之後咧 ，Nick 咧決定要將 Gatsby 呢個故事去寫出。佢喺佢嘅筆下，亦都即係呢本大亨小傳啦，亦都寫咗一種美國夢嘅真實嘅面貌。的確好似個書名咁，《The Great Gatsby》又係偉大嘅，但其實又係渺小嘅。好多嘅人好想吹向呢一個偉大嘅將來，或者呢一個夢，就好似佢最後有一句嘅比喻啦。佢就話人嘅夢呢係不斷好似一隻小艇咁喺一個大浪裏面呢去掙扎。喺掙扎嘅過程中呢，你不斷會被啲浪呢去推返去你嘅過去。咁就好似 Gatsby 咁樣啦，佢點樣去追求佢自己最想要嘅嘢，同埋點樣同佢嘅過去去糾纏呢？我諗就係每一個人有過去，而且亦都有一個夢想嘅人呢會經歷過嘅痛苦囉。 我自己睇《大亨小傳》呢，我嘅感覺呢睇完之後呢就係話真誠最重要喎。因為喺 Nick 嘅眼中呢，可能佢覺得做人唔虛偽真誠，即係好似 Gatsby 一樣呢，反而係佢最吹捧覺得呢個社會需要保留嘅呢一啲人喎。 係啊，但係諷刺嘅就係喺現實上過得最好嘅，包括佢嘅表妹啦、表妹夫啦，或者係嗰個新女性 Jordan 啦，佢哋都有不同嘅程度嘅虛偽，咁而且呢可以活得非常之好。吊詭嘅地方亦都係真誠，雖然好似秋婷你所講啦，係好可貴嘅，但係 Gatsby 嘅真誠呢係透過好多偽裝而造成嘅。咁所以佢係既係偉大嘅又係渺小。 The Great Gatsby 呢一個嘅書名呢就講到呢一種嘅複雜性。 咁呢本書呢 The Great Gatsby 呢其實就係阿 Nick 以一個佢自己嘅角度嚟去將 Gatsby 嘅故事講返出嚟啦。我會有一個問題想問，因為呢好多時呢喺裏面發生嘅事件呢有一啲衝突嘅時候呢，其實 Nick 係知道個真相，但係呢佢偏偏呢就以一個旁觀者唔去參與，一個抽身抽離嘅心態嚟去睇住啲事態自己發展。佢有少少旁觀他人之痛苦啦，我自己覺得。以佢嘅角度嚟去講呢個故事，會唔會話係有一啲我應唔應該相信佢，即係個可信性會唔會又低咗呢？ 佢呢個嘅敘事者呢就唔係嗰種令你好懷疑嘅敘事者嚟嘅。我自己覺得呢就反而就係佢恰到好處地冇任何利益衝突，即係佢唔需要幫 Gatsby， 亦都唔需要幫佢表妹所代表嘅東岸嘅貴族世界。佢都係一個新鮮人，即係佢啱啱去紐約去一種冒險咁樣，所以我反而覺得佢係一個有血有肉嘅旁觀者。即使佢係一個旁觀者，第一就係話佢嘅道德觀念比較寬鬆啦，佢可以去佢表妹夫嗰個金屋藏嬌嘅地方，咁亦都可以安排 Daisy 同 Gatsby 見面。咁但係我哋讀者都好希望 Nick 可以見到多啲嘢啦，咁所以佢係一個好好嘅敘事者嚟嘅。咁另一方面呢，佢反而係一個有血有肉嘅敘事者嚟嘅，因為佢正如頭先所講啦， Gatsby 受 Daisy時嘅吸引，其實 Nick 自己都受當時好熱刺咁樣發展緊嘅紐約嘅一種價值觀啊、新時代嘅好多金錢啊、權力嘅吸引，咁所以佢先會鍾意 Jordan。咁但係去到最後嘅結局，所有嘅呢啲浮華啦，阿 Nick 亦都睇穿曬，佢最後亦都離開紐約啦，翻返明尼蘇達過翻中西部嘅生活，因為佢想遠離所有所有嘅冷酷同埋虛偽。 咁啊，撇除咗呢一段嘅爱情嘅关系之外呢，其实 The Great Gatsby 最吸引人嘅地方喺边度呢？你觉得？ 我諗就係由愛情所衍生出嚟嘅，即係話我哋鍾意嘅人或者係愛情啦，所謂其實背後可能都有啲原因嘅，唔係咁純粹嘅。我覺得佢正正就係、是、咁，但係呢個原因呢亦都係每個人可能都共有嘅一種夢想，即係話我哋想成為點樣嘅人啦，想喺一個點樣嘅社會裏面生活，自己有一個乜嘢嘅位置呢。咁我諗呢樣嘢係共通嘅。二十年代嘅美國象徵住世界一個好重要嘅轉變嘅地方啦，大亨小 传写出咗美国梦。咁但系即使脱离咗呢个地方同埋时代咧，我谂每个国家或者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梦啦。佢中间里边啲人点样去面对啦，或者系喺呢个梦嘅追寻里边有几多嘅牺牲咧？我谂喺一啲好嘅文学作品，好似《大亨小传》咁样咧，就可以讲到俾我哋知。 嗯，咁喺《大亨小传》入边咧，其实 Gatsby 咧都讲咗好多次，就希望同阿 Daisy 旧爱重燃啦。咁佢想将过去重来呢一样嘢，又同嗰个美国梦有啲咩关系？ 我谂美国系一个移民社会啦，开头嘅时候，咁所以每个人都带住自己嘅一啲过去，即系欧洲人去美国新大陆嘅发展啦，所以佢既有一啲嘅历史，但又好似想有新嘅故事去冚翻以往嘅历史，咁所以喺呢个新旧嘅冲突里边咧，其实同 Gatsby 佢去追求 Daisy 嘅时候，点样用自己过去嘅旧情去打动 Daisy， 但系又将呢个旧嘅一个冇钱穷小子嘅过去咧，去用新嘅故事咧去冚咗。咁嗰種嘅複雜嘅諗法咧，我覺得好相似咯。 嗯，咁《The Great Gatsby》咧，《大亨小傳》就係作者 Fitzgerald 咧佢嘅代表作啦。咁其實啊 ，Fitzgerald 除咗會寫長篇嘅小説或者中篇嘅作品之外咧，都寫咗百幾篇嘅短篇小説嘅。不過佢自己對呢啲短篇咧唔係太滿意，甚至咧用垃圾嚟形容添。 我諗呢個都係因為《大亨小傳》俾佢嘅打擊啦，即係令到佢唔覺得自己係一個成功嘅作家。咁我哋而家睇翻咧，佢嘅短篇當然唔係垃圾啦，但係個影響亦都冇《大亨小傳》呢本書咁強烈啦。咁而因為 Fitzgerald 嘅晚年做咗好多關於電影編劇啊等等工作，去荷里活揾機會啊，咁所以佢嘅作品嘅水平咧有少少參差咧。亦都系正常嘅。 嗯，咁啊，《The Great Gatsby》就系作者 Fitzgerald 嘅代表作啦。咁所以咧喺佢嘅墓志铭上面咧，亦都将《The Great Gatsby》嘅最后嗰几句咧放喺上面咯。 系啊，佢就系话我哋嘅人生咧，好多时都好似一只小船咁样啦，成日想奋力前进，但系往往咧都逆水行舟，喺好多时代嘅浪潮嘅拍打之中咧，一次又一次咁样将我哋推翻过去，亦都真系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嘅过去。 嗯，咁假使间如果听众未睇过 Fitzgerald 嘅呢一本《大亨小传》咧，我哋极力推介俾大家。咁亦都有一个译本咧，黄念恩话应该不能错过噶，系咪啊？ 吓，呢个就系乔治高先生。嘅一个翻译学上面嘅经典嘅译本啦，点样好法咧？有好多人都研究过，好多嘅论文啊，会写过。但我自己一个简单嘅感觉咧，就系你读嘅时候咧，唔觉得自己读紧翻译小说，而系睇紧一本吓中文非常之好嘅中文小说。 嗯，咁我谂我要再睇一次啦，因为咧我啱啱睇嗰本咧就唔系乔治高嘅版本，我一定要再去借嚟睇一睇吓。 嗯， 其实《遇见文学》第二辑咧，唔经唔觉咧已经做咗70几集啦。咁啊，连埋第一辑咧，原来我哋已经超过100集噶啦，换句话讲咧，我哋已经同听众咧一齐睇咗100几本书。 系啊，我都冇谂过过咗呢个100大关。 咁所以呢一个过程入边咧，我自己回望咧，其实都好丰收、好圆满啊。咁啊，嚟到暑假咧，我哋可能都系时候要休息一阵，系咪咧？ 我哋可以节目休息，咁但系希望大家睇书就唔好休息啦，继续制造多啲机会同更多好嘅作品咧，不期而遇啦。 嗯，咁下个星期日晚开始咧，8点到9点钟咧，就有一个南来大师嘅系列啦，将会为大家介绍其中几位咧对香港文化界有好重要影响嘅人物啦。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咁啊，黄念恩啊，可唔可以应承我哋咧？遇见文学第三辑咧，唔好等太耐，因为咧，我相信咧，听众咧会好挂住你嘅。 好啊，咁有缘分咧，我哋应该会好快再见嘅。 好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一齐同我哋嘅听众讲声拜拜咯。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